我哋今晚咧嚟啦，嗨啦，系系系，今日探长咧好忙啊，接咗份 job 啊，做到佢头晕眼花，所以咧我哋今晚咧禁室咧就冇佢名啦。啊，不过唔怕，仲有个好角阿哥顿啊，一样咁好嘅啫。 系 咁啊，有啲 咁样麻麻地。 你哋上一集啦， 冇你咁靓仔。 你哋上。你小心你咁样讲，然之后佢以后唔翻嚟，你知方丈好小气。 唔会。 上一集咧有听众留言咧就话啦，哎呀好好听啊个组合。 讲咩啊？讲咩啊？ 你哋上集啊？你 三个 男 人啊？ 三个男人。上一集你唔记得自己讲嘅咩？ 呢头讲完，翻 YouTube 睇翻，跟住咧啲人咧就话，哎老中青好正啊咁样。 即系边个系老我知咧？ 唔系青嗰个就系你。 就係清啊！我就唔知邊個係清喎，老我知邊個啦。 係，得 OK。 老咪探長， 我哋唔好理佢兩個。跟住咧，我咧就 send 咗咧俾阿探長，我話屌，我話清唔係講你啊嘛咁樣。跟住咧，佢就話盲咯。喂，因為咧佢咧 盲即係阿毒啊。 嚇，盲即係盲口咯。 盲口啦， 乜嘢啊？乜嘢啊？ 啊，盲咗香港，唔係盲翻香港。咁咧。做咩嘢冇喐？咁跟住咧，其實咧，探長係五十歲人噶啦， 係啊，唔緊要， 係 唔緊要。 不過佢扮後生係有啲嘅， 要佢下一次咧，再翻嚟咧錄咧就錄呢個打飛機啦。 係 呢個咧就係佢首本老戲啦。 係 就係佢而家最近呢個民間調查，我哋含埋都冇資格講。佢有知啊講， 因為每日都要， 佢要講下嘅，因為咧由佢親口講出嚟咧，就 每日幾多次嗰啲， 唔知佢啊，等佢講，我都冇問清楚。 唔係佢話常保健康啊， 係啊， 保青春。 佢啱啱同佢包拗頸嘅， 係 咁，所以咧要有佢喺度要講得。 係啊，你講 A 佢就話 B 嘅， 係啊。 但係如果你講 B 佢又話 A 喎， 係啊。佢呢個咧就係， 但係佢明明啱啱講完 A 咧，係 啊。 你講翻 A 呢個都有㗎，呢個有㗎，呢個係希臘辨識啊。 係 以前咧，2000-3000年前咧喺嗰啲希臘嗰啲雅典啊嗰啲廣場嗰度咧。就開檔冇嘢做嗰啲咧，就咁樣做噶啦。就係做呢啲，你講東佢 講，即係永遠摸唔到佢想。 你講東佢講西， 唔係 你講正佢講負。 你如果想去企咧，你就叫佢坐低咯。佢係咁樣 嘅。你精神啫嘛， 你可以 manipulate 翻佢嘅，你明唔明啊？ 反 manipulate 係嘛？ 最叻嗰啲咧就亞里士多德啊，個太公啊，即係蘇格拉底嗰啲仲叻。先俾你講一遍先，你講正，我講反，跟住咧你講啦嘛，冇你講啦嘛，我贏你啊嘛，倒轉我講反，你講正，又贏你，又贏你， 係啊，真係咩意義？ 咁你服曬咯， 咁你就即係嗰啲係辨識，嗰啲叫辨識。 你知唔知你隔離都有位辨識啊？阿潘生係辨識嚟嘅， 係啊，即係嗰個係。小好細嗰啲銀仔叫辨識咯， 我哋另外有一個蕭公子又係辨識， 係 係啊， 都係中大辯論隊嘅人才。我喺我哋未開始之前咧，我要介紹我嘅新仔啊， 好啊， 依個就係我嘅新仔啦。 叫乜名？ 我哋 forum 咧recruit 呢個主持好難噶嘛。 呢個叫乜名？ 係啦，咁我就 recruit 咗佢啦，佢叫做 Parsley， 大家好 ，Parsley 嚟同大家 say hi 乖，嗱係啦，又係仔嚟嘅，乖乜望住鏡頭乖，係啦 ，Parsley 乖仔， 但怕醜啲而家 大咋， 而家暫時怕醜。 男仔都咁怕醜嚇， 將來大個啲就會上嚟擒上嚟噶啦。誒，越嚟啊， 女啦， 呢只擒上嚟攞景啦， 花樣男子啊，好嗱，點解咧？就係咧，我見到呢個，果然係過嚟啊，冇錯啊， 梗 係啊。呢個新聞咧就話咧有一種寂寞咧就唔係錢能夠解決嘅，咁咧就據聞咧好多受害者喎，你哋有冇識到啲受害者咧？最近 冇 網上匯款，你哋有冇關心我有冇俾人呃？ 有。我一阵讲听你讲先，你开个提 先。我冇俾人呃咯，因为我嘅寂寞系钱解决到嘅，因为就系整一啲新嘅靓仔小鲜肉翻嚟，系咪小白脸翻嚟，咁就解决咗。但系咧就系呢个尼日利亚，吓 东冇错，东非 嘅一个国家，原来就系一个诈骗集团。咁咧里面咧就好多嘅即系青年咧。就冒充一個歐美等地咧嘅白人工程師啦，或者係政府公務員啦、御史等等咧，跟住咧就喺香港啊、馬來西亞等等地方咧，就開始呢個好浪漫嘅網上情緣。咁咧據聞咧有一個女士咧受害者咧係匯咗900萬有多 港币， 港币，哇，都好多钱啊， 都好多啊， 即系勉强都买一层楼噶啦， 成身噶， 系咯， 咁诶而家咧就捉到啦，而家俾我哋国内神探 系 正出， 即系去咗非洲捉佢。 即拉咗过嚟咯，咁啊冇用嘅，拉咗之后啲钱啊搵 冇噶啦， 冇啦冇噶啦，至多咪坐下监系嘛，坐下监咪攞翻九百，咁唔止喎，因为佢总数系几千万嘅喎， 系啊，好似五千零几多，好恐怖。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最值得我哋去谂咧，就系研究下点解诶会咁样嘅诈骗会成功咧？即呢样嘢咧就好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喎。阿哥頓， 我唔知點解， 你唔知點解？ 即係我覺得， 你為咗得到一個女仔，你會做啲咩嘢嘅咧？例如分享一下。 係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嗰啲人咧出口術出不術，可以咧氹到個女仔匯錢俾佢，一毫子都匯咧，都叫匯咗。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點解佢會匯款？即係無端白事唔會匯款俾人嘅，就算佢有藉口話誒。病啊，醫老豆啊，醫老母啊，都唔會俾到咁多錢、啊。 其實我係研究過呢啲嘢嘅。 係，你啱，誒聽下先。 誒點講咧？全世界做呢啲嘢最叻嗰個國家就係你啊！ 係啊， 佢做咗幾廿年 㗎。佢唔係打波最叻咩？ 我諗佢好多嘢都叻。 啊，東非打波最叻佢喎。 即係佢可能因為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啦，咁佢嗰啲。受過教育嗰啲人咧，英文幾好嘅， 係梗係啦， 啊寫又得，講又得，咁佢通常咧就係、是、嗱，如果係二十年前咧，就最中意就話，因為你啲非洲嘅地方有好多酋長噶嘛， 係， 咁啊酋長有仔噶嘛，咁佢就話佢又叫自己做王子噶啦， 係， 即係如果係酋長個仔咧，佢就話自己係王子，將佢升大咗，咁咪周圍同人講。我是非洲王子嚟噶、我屋企嗰度有几啲咩咩， 有钻石矿啊， 有钻石矿啊，有油田啊，你点点点啊，咁啊呢个第一批嘅就话咧，如果你帮我手去开采嗰啲嘢咧，咁我就但系而家咧就棘住咗少少手续费，咁你如果你汇三四千蚊美金俾我咧、我就可以 activate 翻嗰个 account， 咁咧我就可以将嗰啲嗰个。油礦的權益呢 俾啲你， 俾啲你。佢嗰啲人寫啲嘢啦，我真係覺得啦，我研究咗啦，我覺得係好離奇。係、 哦， 即係嗱， 有人信嘅。 我叫做劉先生，你唔識佢嘅，佢突然間寫封嘢俾你、電郵咁樣，佢話咧，劉先生，全世界我最信任你噶啦， 係 啊，即係只有你可以幫到我嘅啫。咁、但係呢個 佢叫劉先生啊，佢點知我姓劉啊？ 佢真係有你名嘅，佢寫 email 俾你嘅， 起曬底做曬功課。 係啊，佢、會話女王，即係有名姓啊咩 阿 Pam 阿 Pam 咁，或者阿 Milton 咁樣。佢寫曬你啲名字㗎，但係佢最初有電郵，即係未有 Facebook， 未有其他嘢嘅時候，佢已經做緊啲嘢。而家 Facebook 咧又有啲咁嘢㗎，咁咧有個好靚嘅女仔嘅相 俾你睇， 俾你睇，然後就要 at 你 ，at 咗你之後咧，即係我係研究過，即係我好無聊咯，可能嚇。 唔 係 啲啱嘅，啲有興趣。 咁咧佢就話咧，我係加拿大一個模特兒。 嗰啲嘢女人嗰份咧唔計講， 係啦，而家講女人啦。咁佢有啲相俾你睇啊，啲相好 decent 啊，即係好似一個好純好純品嘅女仔咁啊，好似白人嘅女仔。咁啊，我而家加拿大嘅模特兒咧，而家我去咗非洲做嗰啲時裝表演。咁咧就係俾人哋攤咗銀包，又唔見咗信用卡， 又唔記得 passport， 咁乜嘢都 passport 乜都冇曬啦。咁而家個酒店咧就要逼我走啦。咁咧我咧就全世界又係嗰句喎。阿刘生，全世界我最信你噶啦。咁、如果咧，你即刻汇翻几千蚊美金俾我咧，咁我咧就搞掂嗰啲嘢咧。 几时还？ 佢唔系啊，佢话我下一班飞机就搭嚟香港，就同你相宿相妻噶啦。咁即系佢系可以，即系你一 at 咗佢做 friend 咧，佢第三句咧就话，其实我真系好爱你啊，我嚟香港咧同你一齐住啊，我真系好想而家喺你怀中啊。啊！不过你而家帮我搞掂咗嗰啲酒店嗰啲费， 事故你会唔会钱？ 唔会， 即系我觉得咧，嗱，我讲呢啲咧就真系嗰啲个案嚟噶， 系真。 有我都有个真个案，我讲 你又讲你又讲， 唔系我本人，真系 识嘅，听到嘅， 我朋友你都见过嘅， 我知啊。 咁就点样样 咧？就嗰、那个， 喂，唔好乱讲啦，唔好乱计，人哋话咧听节目就濑嘢。 唔系唔会，佢话好靓嗰个啊， 好靓， 即系着迷嗰个啊。 系我知令到你好迷嘅，次次见亲我都问佢喺边啊咁样。嗰、那个女仔咧，佢就有个男朋友嘅，咁咧就拍咗十几年噶啦，住埋一齐。咁咧佢咧就你知女人咧就有个陋习啦，但我又觉得系你男人 逼出嚟嘅，逼出嚟嘅、就咩咧？就是、偷睇你哋电话。嗯、OK， 系啦。 啊，我知道好多太太都做呢样嘢。 呢个太太偷睇嗰个男人电话。 我个女仔朋友就睇佢个男朋友个电话。咁、咧就 呢个女性伴侣咧好叻噶，你真系。 系你唔好理 你啲密码， 系即系 hacker 咁样样嘅世界级 hacker。佢、就佢明明唔系一个 tech 嘅人嚟嘅，但系咧佢就开咗个男朋友个电话，跟住咧就见到个男朋友啦，就同一个，哇，即系。六寸事業線在 WeChat 上面、咁咧個女仔咧就話哥哥妹妹掛住你啊，哥哥掛唔掛住我啊咁啦，跟住咧個佢個伴侶就話掛，哥哥你幾時帶我出去玩啊？妹妹好悶啊，即係好似韓國女仔嗰啲啦，惡霸啊嗰種稱呼咧，佢唔係你同我嘅，即係哥哥係咪妹妹？誒係咪覺得好似唱緊天籟歌女咁啊？係嘛，辛唔辛苦先？ 係啊， 好。 我又未聽過呢個啊，真係。未得我夠清楚先聽下 跟住你覺得喂，依、這個唔係一個港女嘅正常慣常稱呼方法。 香港女仔唔會咁樣， 唔會咁噶嘛。 寫中文嘅一個， 寫中文，佢、就話咧，佢係一個台灣女仔、就被呃咗嚟香港賣淫。 哎呀， 系， 哎呀，咁咧 就 俾， 系啊，就俾妈咪困住，日日咧就不见天日咁样， 点嘢做？ 好惨，咁样就俾无数嘅男士咧就 游轮， 系啦，佢好希望咧可以咧出去见下香港。 咁啊，点解佢又俾佢打呢个 Apps 咧？ 佢連銅鑼灣都未去過㗎， 唔係咁我話點？ 佢好想去一下行一下，佢唔係想賣嘢，佢淨係想見一下香港係點樣。 咁點解俾佢打 Apps 咧？ 佢日日就揾喺間房度啊！ 應該個阿媽連 Apps 都唔俾佢揀， 唔好問要拍先。 唔係你唔好博古咯， 唔好博住。跟住咧，佢就話：哥哥，你帶我出去行一下啦，我好想見一下香港啊咁樣。跟住阿哥哥話：好啊，幾時？不過咧，媽咪話你要俾6000蚊保證金咧，佢先會俾我出去啊。 咁、少咋？ 係六千蚊， 唔係熟身咩？ 四個鐘頭啊，6000蚊，我夠我睇噶啦。香港唔係 好 大㗎。 即 係 6000蚊睇睇，即係個媽咪要收。 咁好似唔解決到唔見事喎。你而家佢綁咗喺度， 唔好博古。 系咯， 冇白估 啱啱啱。 你哋两个咧咁理性咧系唔得噶，知唔知道啊？ 我哋唔到嘅， 所以我哋记住入唔到嘅嗰啲局。 你记住，瞓喺你隔篱嗰个系一个140几磅嘅女士，瞓咗十几年。跟住你而家望住嗰张相系一个104磅、有六寸事业线嘅台湾妹，你明唔明白嗰个现实？ 即系睇个相已经 系 咁 啦。同埋呢个虚拟世界嘅落差咧，咁样跟住咧咁。呢、一個男士咧陰公嚇，陰公做我朋友，我朋友過去咁多年要幫佢交税、 真 係 真係用佢， 仲要買錶俾個男噶啦。嗱，我朋友唔係有錢婆嚟噶 嚇，買錶俾佢個男朋友， 係啦。跟住點知個男朋友 真 的， 但係佢140磅喎、 哦，但係個140幾，跟住咧個女朋友個男啊 ，OK。仲要攞咗個6000蚊咧？ 佢同佢出嚟一次。 係啦，點樣知個女仔收咗6000蚊，當然冇出過嚟啦。 即係個電話都 cut 埋啦。 跟住咪冇覆過去咯。 嗯，跟住就冇咗啦，跟住攞攣啦。 咁咪作佢一次啫噃。 其實我覺得應該作多啲。 係咯，我覺得咁冇理由食到呢啲唔食落去。 咁我覺得佢即係唔夠技術咯，即係。係 咯。 咁算啦，我朋友咧就跟住發生咩事啊？我朋友 咁我想問埋。嗰、那個男人係匯點樣匯6000蚊俾個女人咧？入銀行啊， 入銀行咯， 入銀行咯， 係啦。跟住咧，我朋友咧仲話：，誒不過咧，佢同我講咧就話，我同人哋講嘢唔使負責噶嘛，我同你講嘢就要負責啫，我對佢講下啫嘛，咁樣。喂，咁我收貨喎。 嗯嗯。 咁又覺得好冧噶啦喎，我個 friend 喎。 嗯。 跟住又繼續即係。 又揾第二個。 唔係，繼續。即系 系咯，有 听教听话，又住埋同一间屋啊，咁仲要。 不过6000蚊好少啫，对佢嚟讲。 啊，6000蚊，喂，对佢嚟讲唔少噶。 个男人嘅唔少。 对个男人嚟讲唔少，个男人冇钱噶嘛，佢仲要靠我朋友去接济。 呢个男人系靠嗰个140磅嗰个你个朋友。 系啊，140磅 搞到远喎。 系啊，跟住佢仲要 都几悲哀。 掹到6000蚊出嚟，为咗带个女仔出去。 但系都一场空，都见唔到个真身。 系 真身。 咁我个 friend 梗系见到咧。 我个 friend 咧就咧一哭二闹三上吊。 都系一个男人扮嘅。 系啊，冇错，点见得？ 肯定系啦。最个点会知你边度痕边度痒啊？啱唔啱啊？跟住仲要咧，好正就系咧，嗰个女人个台湾妹就问佢：就哥哥，你冇拍拖啊？咁样个男会话冇， 够胆话冇， 够胆话冇。我个朋友瞓喺佢隔篱十几年， 睇到佢咁樣樣都唔死心啦，我咪勁先。女人係咪真係呢個地球上面最堅強嘅生物先？老老實實。 咁啊，真係咧， 應該係最 唔係咁誒。第一件事咧，喺我個諗法啊，第一件事咧就係唔係個女人蠢，唔係個男人蠢，係個女人蠢。係 啊， 個男人咧俾人咁呃咗6000蚊咧，就活該。抵佢死啦！ 我覺得男人咁俾人呃好正常。 喂，但係六千蚊 佢呢個， 佢應該還翻俾我個 friend 噶嘛？嗰六千蚊。係 咯， 佢 你 還，因為佢靠個女人生存，點還啫？ 佢 suppose 佢賺咗錢係要還翻俾我個150磅嘅朋友噶嘛？ 哇！ 佢就俾咗出邊嗰個 靠個女人生存喎，聽你講。 交下租啊，買下嘢啊。 我知點解啦，嗰個男人係咪姓馮嘅先？ 係啊， 老馮啊嘛。 多数都系老冯， 多数都系姓冯噶啦。 你嗰啲嗰个咧，就其实咧冇嘢留恋噶啦，就留恋佢嗰个女朋友可以提供食住，系嘛？ 其实我觉得在佢嚟讲都好理想嗱，呢个咧氹到佢揼揼冚，嗰个又俾钱。 咁啊氹几耐咧？我想知道。 你话嗰个六寸事业线？我諗好短時間，咁又未知哥登所讲嘅，即三句就搞掂你，但系咧真系好快。 嗯， 喂，六千蚊，即系你保药党啊，祈福党，你唔好理六寸事业， 即系美人计真系得 都有事业， 最假嘅美人计 啊， 系咪啊？ 即系呢个世界真系有啲叫马屁不穿啊，即系美人计咧，永远都 work 噶， 系咯， 我未试过唔 work 啊，真系，我观察咗几廿年啦， 真系， 我咧就收埋咗咧所有嗰啲欺诈信咧，就哎呀电话收不到， 因为想出本书， 是真的准备有人出本书。 我觉得你应该出 《老千通识》下集， 是好啊，好啊， 因为已经出了上集了，想出下集。那为什么这些信呢？多数在网上来的，最离奇呢，一封， 是， 即通常说你去到那里不行，因为那些下文有，最离奇一封呢，就是说，你有个老友叫 Alex Lau。就 我是 Alex 笑喎， 唔係 Alex， 或者郭 立 潘都好啦， 求其啦。Alex 笑真係屋企人啊，真係我老友嚟嘅。 哦，係啊，係啊， 就真係唔喺度喎。 真係佢真係真係做過資料搜集， 真係好嘢。但係咧，咁啊講一大輪， 係 咁咧好長嘅。佢話咧，我咧就係一個律師嚟嘅。 嗯， 而家咧我俾埋個店，俾埋個地址郵電你，因為呢位委託人咧 ，Alex 笑咧。佢 剩翻好多家產， 剩咗好多家產， 系啊， 一拎住一數咧，嚇死你嘅，系佢仲寫埋唔係美金喎，係英磅喎，咁咧佢無 咁歐洲真係住喺英國嘅咩？ 唔係聽佢講，咁佢無親無故，而家咧大家咧知道咧啲佢臨死前識得嘅人咧就話佢係同你咧係最老友， 係啊， 咁真係又係真係最老友啊！ 咩？ 咁唔係而家俾咗啲資料我先，俾咗資料嗰個律師先。 佢真係有啲嘢棘住㗎。 係啊，咁然後你咧就要可以扮你啊，攞咗呢份嘢啦咁。 你俾幾千蚊美金啊？佢 係啦，咁就得㗎啦。 咁有啲棘住。 係啊，咁我咧就再睇落去，點知佢露出餡啦。佢話咧呢位 Alex Lau 啊，好細個就去咗非洲，嗱就係非洲啊！係 啦，成日都嚟啊嚟啊嘅，最後都 end up 喺嗰度㗎。 又係嚟咗非洲咧，做生意，做咗一世生意，所以儲埋咁多錢。做咩生意都講埋聽㗎，唔知咩？今年79歲，知唔喺度？我哋咧大家咧都等佢咧，即係唔抵。但係佢嚟咗一世人嚟咗打工，又冇娶老婆，等等等。呢一路出喊啦，點解咧？ 又冇啊啲咁嘅。 係點解露出喊咧？因為我老友咧59歲死咗。在香港突然死了他不是第一 老婆一堆啊仔女一堆的 老婆有仔女未有但呢他就一定不是79歲只是59歲死我都有熟悉嘛第二他是我中學同學來的所以我知道他多歲第三呢他一世人到到去過了是未去過非洲 是未去過非洲 所以呢盧珠涵呢我又湊起這封信有用了但是呢出老千通識咧嘅下冊咧就有啦，有分析。咁啊，呢個最離奇，其他嗰啲咧都係一般。 嗱，不過志官話俾你聽，頭先我講嗰個例子咧，即係發生喺我朋友身上，就話有一個加拿大嘅模特兒去咗非洲，唔見咗銀包，俾酒店趕咗走啊嘛。咁佢裏邊嗰段嘢咧，我就即係睇咗佢個 text 啊， 係好嘢嘅。 佢啲 grammar 咧就唔似，同埋啲語法啊。 嗱， 我就好好中意睇嗰啲，即係當我係福爾摩斯。 即係如果美北美嗰啲鬼妹咧，佢講嘢嗰啲方法咧，同第二啲英語人士講嘢嗰啲方法係唔同嘅，嗰啲 structure 嗰啲句語嘅結構 講嘢唔係咁樣講。 係啊，咁我覺得奇怪啦。然後咧，我將佢吸咗，即係將幾段最特別嗰幾段，直情喺 Google search， 即刻揾到一模一樣嘅，即係嗰個人物嘅名字改咗，但係裏面係一樣，又係。即譬如话佢呢个咧就叫 Janet Jones， 即系模范第二人。 嗰、那个咧就叫做Mary Temple， 改个名就得啦。 但系里边嗰啲 text 系一样、哎呀，我而家去到非洲，系唔见咗我银包，又冇晒啲信用卡。嗰啲里边嗰啲每一句说话都一模一样。 喂、但系有咩人会受骗啫，大佬啊？ 有 我又唔识呢个人，佢点会话我？ 但佢系全世界最信你 ，exactly 系佢除咗揾你帮佢，冇第二个帮到你。 喂，但我唔识你嘅喎，点解你会最信我咧？即系点解释？ 但系佢仲要好中意你，未见过你又中意你，然后跟住咧， 相相相相 信啊！有啲人直播上乜都信。咁你嗱呢种咧又唔系奇，仲有一种仲系离奇。就大家嘅听众咧要小心啦。 系 嗰、那个咧就用个 Google 嘅信封信面啊， 系 写俾你嘅，佢有埋佢系 Google 嘅唔知咩 executive。咁然後咧就有地址喺英國，有齊啲嘢嘅。然後咧唯一一個要小心嘅，你check佢邊度打嚟嘅，即係佢嗰個 email， 個 address 喺邊度，唔係邊度啊？即係點嘢？如果你係 Google 嘅 executive 咧，佢一定用翻 Google 個email。但係咧佢一睇咧，佢唔係用嗰個嘅，但係佢就話自己係 Google 嘅 executive。咁啊，又話你中獎金啊，又話你中咗、 哦， 我揀咗好多人，只揀到你 啊！ 係啊， 個個都係咁講，你全世界即係好少嘅機會喺你。係、 啊、好 就啱啊！ 你要珍惜啊！嗱，不過咧，你為咗辦你攞呢筆咁巨大嘅錢咧。唔該，你都係俾曬啲以下嘅 information 我啦。 係啊， 咁啊又包括你個總之係我哋而家叫人生秘密啦、你嘅地址啊，人差唔多你個名啊、身份證號碼咩咩有齊，咁啊採佢傻啦，又係 cap 低佢，又係第時用，又益我多咗啲稿費。 我覺得呢啲嘢儲起咧係好過癮 嘅，係好過癮嘅。佢儲咗好多啊，儲幾年。 嗱，我再講多一段嘢俾你聽啊。就唔係呢啲嚟嘅，真係仲離奇。就係、是即係我係以前係做銀行啊、金融啊嘛。咁係 眾多客，眾多騙子。 好多時咧就要搞啲即係嗰啲私人投資嘅項目咧，咁我哋對家咧。就俾個 fund proof 嘅，即係話嚟緊銀行之後有個十億八億啦，咁你真係可以去睇我個項目啦。咁要做個 fund proof， 有條友出一個匯豐銀行嘅 fund proof。但你啲嘢咧，我覺得作大咗咧就有問題。佢話唔知好似$235 億，即係我諗下，哇！屌你真係香港嗰啲買曬啦，香港啲藍籌都買曬啦，係咪先？嘅即係差唔多成即係做到三跑啦，係嘛？哇！唔係咁大啊嘛，咁跟住咧有匯豐嗰啲英國嗰啲行長啊，香港嗰啲唔知咩總監啊簽名抌曬印嘅，但係嗰個印咧係嗰啲。交人即系你话即系$230 億嘅分布美金，但系嗰个系嗰啲蓝嗰啲交人，好似喺个梨园东街嗰度跳出嚟嘅。即系你谂下，即系嗰样嘢系咪好奇怪啊？因为跟住仲有一样嘢，我第一份工喺汇丰做，第二啲人唔知我啊知，你真系呃唔到我。你知唔知咧？香港个 Hong Kong 系点样串咧 ？H O N G K O N G 系啊， 系两个字定一个字先？ 两个字。 但是全世界都是两个字的。 是是 汇丰银行的 Hong Kong 是 one word、 哦。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有没有第二个 K 有没有大组 没有黐埋。 黐埋。 HONGKONG。 哦咁真的好嘢喎。 嗱我在汇丰做、我熟晒里面嗰啲嘢，因为我第一份工嗰时候即係我哋可以写返，因为汇丰就是香港历史一部分。 是啊没错、啊。 我哋要写一啲关于汇丰嘅嘢，即係当年点样finance 嗰啲鴉片煙嘅貿易啊咁， 胡舒銀啊，胡舒銀，胡舒銀嗰個銀行就係匯豐啊。 Exactly， 仲有你有你咧，有你係飛喺印度咧，好多呢啲嘢。但我而家唔講就話，佢嗰個交印嗰個匯豐 Hong Kong and Shanghai 開咗兩個字， 係啦，開咗兩個字， 直串。 你諗下，我如果係匯豐嘅人，我點樣將嗰個名串錯，自己嘅保號都串錯？ 唔會嘅。 即係你呢啲咁嘅嘢，即係你有陣時你嗰個分 proof 你做，其實你十億八億得啦，點解要幾百億？ 驚死你唔信， 驚死我唔信。但係佢連最最 simple 嘅嘢， 佢有冇留意？ 佢唔知道匯豐自己咧係將個 Hong Kong。變成一個字，連 hyphen 都冇嘅。 哦，呢、這個你唔講真，我冇留意。 係啊，冇人留意到呢樣。 嗱，而家我講啊，全世界都知道，真係好多人都唔知嘅、嗯。 死啦！你教識咗啲騙子啊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啊，即其實匯豐都變過好多嘢噶嘛。而家叫 HSBC 咧改曬啦、嗯，但係啲人記得咗 HSBC 代表乜嘢？ 因為喺回歸前咧就叫 Hong Kong Bank。 係啦。 因為咧就聽見啲 Hong Kong Bank 咧就變咗港獨啊。 係。 係佢正啊！佢正啊！一早改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咁咧就唔係港獨咯。 有上，其實佢曾經想買上海，不過我哋個中央政府就唔係上海市政府啊，血盆大口啊，即係獅子大大。 唔賣嘅，唔賣嘅， 唔賣啊， 唔賣嘅。咁呢個咧就係紙上啊，又有啲。電話我而家又興翻喎， 係啊， 好多啊， 電話多到啊， 日日都收到。 電話咧有一個咧就啱啱琴日就打嚟嘅， 嗯， 咁咧揾著我咧，佢都真係有幸啦。佢一開場咧，我一聽話聲咧， 係 居然係揾劉生喎， 係啊， 佢係揾乜讀你嘅電話號碼出嚟先。哦，咁啊，咁我已經心知啦嚇。先生，我哋係強積金啊。 哦。 強積金打電話俾你，你個強積金嗰度咧有啲個户口咧有啲問題啊，所以咧我哋要同你解決。咁、 嗯、 你咧就要點一未講你要，即係其實佢想攞我啲 information 啦、啊、嚇，即係對對啊，即係對對，即係咁樣啦。 嗱，對對啲身份 啊，對對嗰啲先啦，咁啊嘛。 嗯， 我話對唔住、啊，我咧。就冇供強積金幾年咯喎，我真係喎，問一句喎，佢唔知我年紀嘛。 係啊， 第二咧，第二句我話你係騙子， 你咁直接， 我直接一定直接。 你同佢玩耐啲嘛，多啲稿費嘛。 嗱呢啲即係冇唔係紙嚟噶嘛，係、個聲啊，費事阻住我啲電啊。 哦， 我話你係騙子，咁我兩隻即係轉聲，我好嘢喎，佢哋有曬知道曬點樣應酬嘅。 係啊，佢即 刻學曬啦，一轉轉聲佢話唔係，我哋想同你做個訪問啫咁。我话我就出第二条桥啦。我话你唔介意我呢度录紧音啊嘛？嗱，最紧要讲啊，你呢度录紧音喎，你唔你唔介唔介意我呢度录紧音？ 系，请 你系唔系？请你讲出你个真实姓名，仲要唔好讲英文喎，中文 系 中文真系姓名，一个唐人讲嘅讲嘅。未讲完，我后面做好多嘢讲嘅。粒声收线啊，收唔切啦！所以咧，你要知道佢样嘢咧，骗子系惊嘅。第一，你直督直督话俾听，你系骗子。 系。 第二，你一定话我而家录紧音。 嗯。 有冇录音都录紧音。 系啊，你话啫嘛。 因为录音咧，佢惊住第二就 系 证据啊。 系。 check 到佢咪结。 咁但系六八九点解唔惊啊？你呃人咁样样，有晒电视，有晒声。 六八九系个面皮大厚，一阵会讲嘅。 系。 呢个咧真系做。不是做香港特首，是做官鸦必备， 必备的条件。 第三咧、凡你啲人咧，无论咩人咧，中国人咧，好怕讲个名俾人听。 嗯， 唔知点解喎，一讲名个惊， 鬼都惊噶， 鬼又唔使问啦。 鬼佬啲鬼啲嗌佢个名，佢即刻烟消云散。 圣经咧就已经讲咗，一嗌个应嗌佢个名，中国都系噶、中国咧有本有个叫《白泽图》啊， 《 白泽图》咧就写晒所有嗰啲异兽啊、妖嘅名。佢話我嚟咧，嗰啲道長登山啊， 你一嗌佢， 係見到好似嘢，你睇熟嗰三百幾隻咧，你就知佢邊個咩名啦。一嗌個名 ，Pokemon Go 咩？但 係係啊 ，Pokemon Go 一嗌咧，佢就即刻消失嘅，走唔切噶啦。中國有咁講， 係 呢個可能咧傳落，但係中文咧係好怕問個名嘅，一問佢咩名。中文名唔好讲佢，英文名唔怕喎，英文名佢唔怕喎，中文名好惊。 所以香港人咁多改洋名就咁解。 系 啊， 你叫咩名？我叫 Peter。 佢唔当自己系名。 我系 Paul 啊嘛。 一讲佢真名咧，佢就惊啦。唔知点解嘅？呢个系个心虚嘅。 心虚。 但系鬼佬倒转喎，你去到啲地方，如果嗰个人问你问佢名，佢嗱声讲你听喎。我系几多号 number？ 我系叫咩名？讲。唔區嘅，唔覺得係一件有威脅性嘅事嘅。但係唐人好怕講名咧，呢三樣你記住咧，啲電話打嚟得閒咧，同慢慢玩。 你點稱呼啊？ 啊，你係啊，你高姓大名啊，講中文喎、啊、咁。 收錢收唔切。 誒，同埋咧，我想講咧，普遍大家都有個印象係覺得咧，蠢啦同埋低等教育咧先受騙嘅。 唔係 㗎， 但係真係唔係嘅。我發現咧，嗱，我又係好中意睇嗰啲 crime and investigation 嗰啲啦，好變態，日日都有睇啲兇案啊，啲人點樣斬幾廿碌。 下次我買一個紀錄片俾你。 好。 啊，呢、這個紀錄片咧有曬美國開埠以來咧嘅重大 crime 嘅 case，real case。 喂，我識背咁滯，你知唔知我喺度打麻雀咧，跟住同啲 friend 喺度講咧，唔知我講邊個人講 sociopath 啊。即是反社會主義的人咧，跟住咧我就話 Ted Bundy 咪其中一個咯咁樣，跟住三個都唔知邊個 Ted Bundy 喎，拗曬頭係好靚仔，曾經係一個 politician aspiring politician， 讀 law 勁靚仔，勁多女，勁 charismatic， 佢上庭大家都俾佢迷到癲咗，但係佢一個連環殺手，好兇殘。 你有冇睇過 American Psycho 嗰本書同埋嗰套？ 係好嘢。 係咪就係 inspired by？ 唔係，係嗰類咯。 係啊， 佢係一個即係嗰啲 Ivy League 出嚟嘅 I banker。 嗯， 佢平時咧就係即係出入高尚場所，佢講嗰啲嘢即係又係咁咯，好 polish 嘅。但係然後翻到屋企咧。就整咗啲妓女翻嚟， 雙面人 係將佢鋸開一橛橛嗰啲咁。但係其實香港有個真例子 啦，有啊，任國華 拉咗啦，而家 邊個？ 咪香港有個鬼佬喺香港做， 哦，嗰個係殺咗兩個啫噃， 兩個印尼妹。 印尼妹 係 佢真係將個頭鋸開啊！嗰類嘢，同埋佢中間好有快感啊！佢話一路拍嘢一路整噶嘛。 係啊，喺英國咧 ，banking 好 多 癲噶， 英國佬好多啊。 以前咩啊？以前嗰、那個唔係美林啊，我唔記得咗邊間咧。嗰、那個 老婆殺佢， 老婆 milkshake 啊。 喂，嗰、 那 個仲可以做戲啦，但到而家個 copyright 唔知賣咗俾邊個？ 唔係，你知唔知最邪咩咧？最邪啲人知道咧，個老婆殺個老公，Nancy Kissel 殺咗佢老公啊嘛。大家知佢老婆仲運緊啊，而家，但係啲人唔知道佢個阿哥定細佬咧。活得兩個月 死咗嘛，死非命啊嘛，所以嗰對仔女而家變咗孤兒咯，冇人理咯。 同埋好奇怪，一個兩兄弟咧，一個喺美國，一個喺香港咧，兩個係前後腳死於非命， 好邪噶呢啲嘢。 個哥定個細佬又係咧，俾人反手綁住咧，喺個 basement 咁樣樣咧，棄屍咗幾日嗰啲嚟嘅，好又係好奇怪。 不過咧，我咧呢個咧有醫學根據，因為咧。最呢都係呢幾十幾廿年咧，已經發現咗一樣嘢啦。就係咧染色體啊，人嘅染色體咧，就一對對啊，一對唔平衡咧，就會多數嘅就呢、這個最多數出現嘅，就係、是、變咗 Down syndrome 啦，蒙古症啦嚇，或者唐氏綜合症啦， 即係爭咗啲嘢， 爭咗啲嘢。其實咧，佢就係 即係講難聽啲出少滴， 係啊，又唔係佢個滴裏邊少啲嘢， 係。 唔係佢射咗出嚟㗎，照射出嚟。 就係、是、嗰個染色體啊！ 裏邊嗰啲蝌蚪唔同樣。 嗰、那個染色體 唔知。呢個你科學嘅解釋啊，但係普遍就嗰個出色。 係啦。 咁咧呢個咧就發現咗一個呢、這個好耐㗎啦，但呢個醫生啊，呢、這個唐氏生咧揾到，但係咧而家最新咧又揾到另外一種喎。就係咧放火狂。嗰啲放火狂咧，又唔知喺第幾，我唔記得咗啦。喺第幾，你可以 check 網上，咁就揾到咧，佢係某一對染色體咧係長咗啲。 O K， 佢唔係啊，佢多一滴啦，多半滴啊， 係多半滴，長一啲咧，個染色體長一啲咧，就引致佢係放火狂，所以天生嘅。咁呢啲亦喺度引申落去，就可能後面有個證據咧證明有啲你正話嗰種啊，即係暴殺狂啊嗰啲啊， 係啊， 可能咧就係佢某一個染色體少緊啊，多緊少少嘢。 但係而家呢個 Kissel 咧係俾個老婆殺啊嘛，咁呢單嘢其實我覺得咧好離奇咧，就話睇落去咧令人都即係搖頭嘆息嘅。佢咧就因為佢兩公婆已經意見唔啱噶啦，咁個老婆咧係做一啲waitress 咁喺美國識翻嚟，兩個都美國人。但係佢意思就話佢臨到死之前嗰幾個月咧。佢成日寫信俾啲朋友，佢話咧：我覺得我老婆咧出邊識得個男人，同埋我都老婆咧成日都想害我，佢有機會咧就會殺我。即係你佢已經係好懷疑，結果都俾個老婆殺。 但係啲朋友冇人信佢， 冇人信佢， 個個都咁諗噶啦。 嗰單嘢咧係個老公同埋個鄰居啊一齊喺間屋度，跟住個老婆整咗 strawberry smoothie， 即係士多啤梨奶昔。 叫个女拎俾佢哋饮。 嗯， 咁咧个老 落攞嘢啊， 落咗嘢。个老豆见到系个女拎嚟，你不 咁 咪饮 咯，系啊。个女有冇煮一啖？ 咁佢咪迷咗咯？佢迷咗之后咧，搵个烛 系啊， 系搵个烛台啊 ，candle stand 啊，卜死佢啊！卜完佢之后咧。我真系睇完呢个新闻，你就话好 shock 嘅。佢、然后揾个地毡卷住条丝，然后叫嗰啲装修工人帮佢搬地毡。 人知里面有馅。 我哋话咁重，我唔帮你搬。即系成件嘢，最后因为 dispose 唔到个 body。所以我话嗰个 Hello Kitty 嗰个咧，即系嗰个阿翁翁子光啊， 个人头事件。 嗰、个咧就真系揾唔到条丝啊。 嗯。 即系嗰个女仔做嗰啲援交嘅咧，就俾嗰个变态佬杀咗咧。嗰、度电影攞奖咧，嗰个 系冇错系， 攞唔到条丝啊，因为嗰条丝。 翁子光就系嗰个导 演咯，即系嗰套戏系拍得几好啊。 系、 啊。白纸啊， 系白纸就系成名啊，一片成名， 一片成名啊。 其 实但系嗰个就揾唔到条丝啊， 踏雪寻梅啊， 你香港嘅 踏雪寻梅， 踏雪寻梅系你香港嘅呢个犯罪率咁低咧，其实系同地方有关噶嘛。你香港如果 Texas 咁大咧，或者阿拉斯加咁大咧，我俾你空街死人嘅，你埋咗冇人知道嘛。同埋好多其實你美國睇咧失蹤人口咧係多到你唔信，而佢哋咧州同州之間、省同省之間咧其實係冇合作嘅。佢有個 federal government， 但係咧係好少同埋某啲罪案先牽涉到聯邦政府。 係啊， 但係大部分咧係州同州之間，你會發覺喂，原來佢喺隔離兩個州。原来犯了很多性罪行，但嚟到呢度咧，重新做人冇事一样。 同埋佢可以整一啲假嘅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呢个咧，我哋都唔敢讲。 嗯， 因为我哋中国咁多22个行省咧，有冇发生呢啲事都可能有。不过咧，新闻封闭，你唔觉啫。其实咧，喺啲穷乡僻壤，随时有呢啲咁样啊，埋咗你，一定唔知道。即系少个人，嗰、个人走嚟某个乡村打工。根本咧無親無故又有死咗，冇人知道都有。 嗱，你因為而家中港矛盾咁尖鋭啦，香港啲本土力量咁興盛啦，所以咧叫做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即係我哋嗰個蝗蟲地獄鬼國裏邊出現嗰啲嘢，即係用翻佢個 term 啦。佢即刻喺 YouTube 度係咁。 係啦，咁都好多。 即係譬如話，你有啲咩咧？有一個老婆。可能同我老公有肚息嗰啲嘢啊，好多咪捉个小三剥衫嗰啲啊小事啦。佢可以咧就揸架车喺个派出所门口见到一对男女喺度咧，撞一撞埋去，撞瓜佢，仲要褪后再碌，褪后再碌， 点 成段嘢？你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到。 唔使，唔该，多谢晒。 即系而家大陆嗰啲嘢咧，所以你有少少呢啲嘢咧，我哋就好多人报。 系啊，真系报啦，系啦。 但系你如果喺美国咧，呢啲就变咗系电影情节。 系 啊，即系你系想象唔到发生呢样。 你系喺美国咧，我睇过好多单，包括英国都有啊，就系真系喺条街度拐咗嗰个女人，带翻去咧。就混喺個箱度。 呢個 butterfly 嘛， 好多單 嘅。呢套戲咧，咪直情係一個小説改編啦。 係。 但個小説我睇咧都係呢個 Rebecca 咧，呢個女人咧就真係咧真有其事嘅。係 啊。 呢個女人就係叫 Rebecca， 下一街就俾個僆仔揸架小 van， 接聲就捉咗佢。跟住咧呢個變態殺手啊，變態嘅男人咧。就將佢運咗喺地牢， 係、 啊，運幾廿年， 電影都拍過幾套 啦，就呢套啦 ，Rebecca， 唔係其實有幾套以前都拍過， 係 啊，但係咧奇怪就係佢冇侵犯過佢喎，佢冇侵犯過佢啊， 佢當佢貪阿哥錢咁樣， 佢當你只貓啊， 係 ，即係好似只貓咁樣，佢日日落嚟望下裝下佢，乜嘢佢食嘅喎，但係佢又唔侵犯佢，有敵人，另外一啲咧就梗侵犯啦，食得唔好嘥啦，但係咧而家就拍起呢個咧就冇話。佢侵犯咗佢。 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 心理問題啦。 佢呢啲心理問題咧，我哋要揾一啲人去專業去解釋。但我覺得咧，佢其實係男女都有，老嫩都有。 係啊，男女都有。 有一套電影應該係 James Caan 做嘅，詹姆士堅啊。 嗯。 就係咧，佢係一個作家。咁佢就有個 fans 仰慕佢，嗰啲 fans 係癲嘅。 哎呀！ 啊，然後綁咗，即係你唔好寫咁多書，而家好多人仰慕你，你 咁啊寫 俾個肥妹拐咗咧，係啊， 因為個中年嘅肥妹就將嗰個作家，即係可能有不良咩須嘅個作家嚇，就捉咗佢翻去， 拐咗你翻去， 綁住你喺嗰張牀度，然後逼你咧就係打嗰本書咧要寫佢。 吓， 系啊， 即系呢个死嗰、那个， 即系嗰个肥妹咯。咁然后咧就即系惊你走咧就 锁住， 即系唔系佢净系剥断你啲脚骨，等你走唔到。 哦， 即系佢 剥断脚骨啊， 系啊，即系绑住咯，咁等你唔行得咯。 系咩？ 啊，咁即我唔记得个情节啦。佢由头尾就系两个人做嘅套戏，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好似系提名奥斯卡嘅，因为佢 成为海伦娜啊嘛。 唔係嗰套再早啲嘅，但係我 詹士堅做嘅， 係啊，詹士堅做嘅應該。咁 英國片，英國片嚟嘅。 總之就係話咧，你發覺佢如果係仰慕你，佢中意你，佢中意到癲咗咧，就過咗嗰個位咧，你明啊？咁佢就會係出現一啲好奇怪嘅行動，佢將呢個名人呢、這個 celebrity 咧係據為己有，唔可以有第二啲人分享。 哦，咁即係點咧？ 未輪到我哋嘅。 咁後屘梗係救翻 我 啦！ 我 你小心啲啊！ 肥妹冇所謂， 肥妹就唔係問題，最弊佢有其他嘢啫。 350磅得唔得？ 咁啊唔好啦， 150 OK。 頂唔順，頂唔順。 所以啲真係要小心。 哦，有啊，正話你講呢、這個，我若有所聞嘅係啊。 有個聽眾咧，TK 啦，話危情十日。 喺嗰、那個咧就另外一件事。 嗯。 嗰、那個就係去到呢啲荒郊野嶺，就遇到嗰個咁嘅婆娘。不過佢嗰個主角都 可能其實有傷殘套嚟啊！我改咗啲情節，即係嗰套《危情十日》應該是。 同埋仲有一個叫 Mystery Stephen King， 我唔知邊套係。 嗯 ，Stephen King 嗰、那個嗰、那 個。即係我可能撈亂咗。 驚險小説 係啊。但咧，仲有咧，就譬如话我哋最出名咧，就系奥地利有一个中年男人，就将一个未成年嘅少女就老拐咗，然后喺个地牢嗰度咧就整到个禁室， 禁室， 咁又跟住 禁室培育， 养咗十几年，生咗， 佢唔止一个，佢拐咗两三个， 系啊系啊， 啲仔女啊， 系啊，听到听过， 哇，真系。然后跟住佢出到嚟之后都唔知道个世界系点样 啊！所以你话香港发生唔到嘅，因为咧你唔会嗌，然之后隔篱听唔到噶嘛。 即系奥地利嗰啲地方咧，可能嗰啲郊区咧，嗰啲每间屋嘅距离好远，同埋啲人咧唔系佢好似香港咁， 系 冇嗰啲警察啊，或者冇嗰个咁繁华嘅都市，我700多万人喺一个咁细嘅地方， 系 你谂可能可以喺 Times Square 度拐一个人上车系冇人见到嘅、三更半夜都唔得啦。你点会喺间屋度大嗌？仲有地牢，而隔篱因为听唔到有冇 可能嘅，系。 所以香港之所以咁安全，系因为地方细啫。 系啊，啱啊，冇错啦。 其实你系真系浸唔到。你睇嗰啲荷里活嗰啲咩盗贼片咧，即系盗宝片啊，一去咗墨西哥，一去咗加拿大，搞掂系咪先？ 其实你喺香港，你潜逃翻西双版纳都得噶喎。 困难啲又 唔好啦，唔好啦， 即系你个 啱住啊。 唔系，我奉劝你所有犯官非嘅人，千祈唔好大陆。因为自从有张子强呢单嘢之 后， 你喺香港就冇死刑嘅，系咪先？你如果张子强去到大陆，睇下个遭遇系点样？ 一定弊，一定弊， 未一名人咯。 仲有咧，嗰个我谂，其实香港有啲奇案嘅，我都几中意睇嗰啲奇案，就系我成日去陆羽楼下嗰度饮茶。 啊，睇翻胡须佬点样被杀？ 啊，叫雪嘉林啊， 雪嘉林啊， 即系呢个世界咧，嗱，我哋讲咩都得啦，系咪不禁话啊嘛？如果我有单官司同你打嘅，即系，但系嗰个原告咧。第日上庭嘅时候，发觉佢死咗，可能前日咁啊，点打落去咧？ 冇 啦， 冇啦，证人都冇啦。 系啊，嗰单嘢仲牵涉一个艺员嘅。 系，我知系佢坐紧啦，而家 系啊， 但系佢冇，佢唔使死，佢系终身。 但系最离奇咧，就系嗰个湖南仔嘅杀手咧，佢嗰支枪咧就抌咗喺顺德，嗰个顺德 垃圾桶啊， 系啊，好似公厕侧边啊，即系你。你抌落海咪冇事咯？ 啊，咁咪唔系嘅，佢嗰个咧就系、是、打个仗嘅，佢系 解放军嚟嘅，以前系啊， 佢好似打过广西嘅战役嘅， 即系打过越南啊， 越南嘅系 惩罚越南， 惩罚越南战到好似系咁样嘅， 嗯、 但系咧佢收好少钱，吓死人。即系嗰个 十几万咯、 啊， 五万、啊， 佢得五万咋、 啊？哎，可能嗰个艺员代咗 几级？ 系啦， 几级人 落到佢嗰度得五万蚊， 唔系啊，即系周融啊，跟住去到下边嗰啲外国组织啊、乡市咩同乡会啊嗰啲， 唔系好简单啫。我咪嗰阵时旧年反撑政改咧，咪有啲着白色 T 恤有个 number 喺度噶嘛，嗰啲应该300蚊嘅啫， 两嚿都有啊。 系啊，但系收钱去搵啲人嗰啲1000蚊一个噶嘛，即系佢每个食你几百啦。 系啊，呢个即系等于咧 can 啡头， 系啦， 阿姨啊。 系咪真有个霞衣噶？咪佢个霞衣啊？ 即系 咪 头好多衣嘅？唔系净一个。 系。 即系咩头咧？ 即系代号系霞衣。 即系咩头咧？第一就系食人食鸭，第二就系食钱。 嗯。 好啊，今日差唔多讲呢个咧，讲咗几十分钟啊。 都未講到啲特首喎， 未啊！今日講， 因為講騙徒啊嘛，我哋跟住 講 特首選戰， 層出不窮啊！ 就係大家留意。 咁啊，而家最喺個城市講得最多嘅咧，我哋梗係講嗰啲啦嚇。係 啊， 所以講得最多咧就係而家咧啱啱咧，阿葉劉就報名。 其實嗰啲都係騙徒嚟嘅， 等一陣講。咁啊，之前咧就胡官就報名。係。咁啊，暫時咧，而家如果用馬匹咁樣講咧。 跑马仔 就叫做入闸， 入闸啦， 报名入闸 系。 咁后边咧就有一扎人， 嗯， 就准备报名，包括咧财爷 系。 阿庄曾咧就好离奇咁样辞职， 攞辞啊？ 点解辞咧？ 嗯， 就因为佢辞咗职，你就可以报名嘛。 系啊。 但系咧奇在咧就咁多日。今日连埋咧就 第 六日咯噃， 六日， 但系未得到上 批 批，系呢应该年年林林就批佢噶啦嘛， 嗯， 唔做啫吓，跟住咧又俾佢上司咧冷言冷语啊， 嗯， 就话啲好听嘅讲句就话冇你唔得， 系， 实际上咧即系话咧你害啊，你唔负责任啊咁，好啦，咁呢个人辞职就想去做呢个准啦。准入闸，跟住后边咧，我哋后边好多人嘅， 未喺沙圈跑， 系未出嚟，未拉出嚟， 唔系，但系佢自己 create 咗沙圈噶啦， 系啊，佢自己， 佢喺屋企，你呢度咪有嗰啲沙嘅，你啲养猫嗰啲，佢抌落地下，然后自己 自己系冇错啦，自己喺个厅度跑，嗱，喂，佢又开咗 Instagram 啦，系嘛，行公展会又话老婆搞啲特别好食啦， 唔系唔止，咁你最初咧，六八九咧，都未曾報名之前，未準備報名之前，佢已經咧嗰、那個籌備委員會成立啦。嗯、但你卒之一句説話就我唔玩咯，咁就走咗去咯。 即係你講今屆啊，六八九 係咯，你冇發現啊？ 嗯， 好啊，咁一陣我哋咧就逐個月誕呢啲人物，係，因為個城市咧而家就月誕緊，咁、我哋咧加埋份。呢啲唔係叫抽水，呢啲係我哋應份講啲嘅。 我覺得唔係抽水， 唔 係 抽水，好多人話你抽水㗎，無端端話你抽水。 係， 我哋 濫用咗呢個 抽水。係濫用，我哋咧就係幫埋，因為我哋都係一份子嚟㗎嘛。 嗯、 香港好咧，就因為我準我哋講嘢啊嘛。 同埋我覺得咧，呢樣嘢其實影響我哋，雖然我哋冇得投票。 絕對，我哋三個都冇啊， 冇 啊， 冇啊。 吓、 啊，梗系冇啦！ 有冇美女界、功能界？ 美女系一种功能， 系功能界 嘅。我觉得美女系好大嘅功能。 听我讲系全职嘅，好忙嘅。不过我唔系。 即系你系全职嘅美女。 我系全 你又唔系 全职嘅奶妈。 我冇， 你又冇，我又冇。 喂，奶妈大热而家。 我奶妈凑仔嘛。 阿珍讲到，先讲咗点报名嗰两个先。 嗯， 月单啊先。 系。 胡官你点睇嗱？胡官佢最捧场啊，由佢讲先。 我系撑胡官嘅，居然。但系咧，我咧虽然唔系呢个灯神，但系咧我系脚头唔好嘅。上一次咧立法会咧，我撑司马文咧扑你个街咧，佢、就话 佢自己唔选啦， 佢自己唔选啦，佢、就话咧要成全罗冠聪。咁、如果罗冠聪今镬真系俾人 DQ 成功嘅话咧、就希望司马文入翻啦。不过咧， 未必系要选过嘅。 我知 唔系咁，佢咪走去选咯？如果系咁， 系啊， 佢系走去选， 好接近佢两个嘅政纲。但系今次我撑胡官咧，我 系 有理由嘅。 系讲讲你 哋，我梗系觉得我有理有节啦，自己觉得系咪？ 冇、 问 题，你讲。 每个人都系相信自己嘅、做自己相信 你讲系 嗱，我觉得第一个 point 就系咧，而家所有人包括薯片、都大失所望嘅地方就系、大家都放弃咗其实基本法里面保障香港人嘅权益嘅。点解你明明系外交同军事关大陆政府事、中国所谓嘅中央政府事，而你呢班咁嘅人啊，唔好叫人粉肠啦，冇咁衰，冇礼貌，就系、居然个个都要等绿灯啊，等指示啊，等批准咧，你咪自己走出嚟话你要选咯、唯一一个例外 ，in which 我觉得 in 呢个 sense 佢系捍卫到香港嘅核心价值，就系佢冇等啊。佢直接走出嚟， 但佢唔使等啊嘛。 胡官， 梗系咯，佢冇无无官无职， 佢 等啫， 佢冇话要等你。 而家我谂嗱，我 知咁呢样嘢就正正反映就系话，佢根本系真系企喺香港人嗰边，就系话我唔使跟你嘅潜规则玩咯，我唔使跟你嘅 大陸嗰一片，你喂我又去西環借票啊，我又要得到你嘅綠燈，我先出嚟跑。我想唔想出嚟跑？依個係基本法賦予我嘅權力嚟噶嘛？點解我仲要聽你綠唔綠燈啫？係咪？其實莊真 in a way 咧，佢係半踩界嘅，即係話我自己而家倒貓砂喺個廳度，我照跑沙圈。但是他都没有走出来说竞 选。我觉得呢、我要有些人叫我做薯粉的。 薯粉啊，你薯粉。 我不是咯，我觉得。 你是薯片粉来的。 我不是薯粉，我没有人的粉，我唯一就是捧我自己的。的我觉得哥伦潘是我的 fans， 我是哥伦潘的 fans。 哥伦粉。 是啊，哥伦粉。 潘粉。 但是那个 point 就是说我要谅解庄曾，因为庄曾呢他是。即係直至要辭職之前是財政司司長， 係 你不可以，即係你有個政府的規則。咁但是咧，我而家覺得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懸案、離奇案，係直情係匪夷所思嘅。財政司司長 係繼續 提出咗要請辭， 係咯？ 你而家六日啦， 係咯？ 你就喺度半天吊。即系我觉得庄曾好明显佢就要选，但系如果你一批咗佢辞职咧，佢嗰啲政纲啊咪嗱 去啦去啦， 但系你而家你唔俾佢出，咁即系原来人系冇得辞职嘅，咁你话中国开紧中机， 有得辞职，以前 冇得批嘅系咩？ 阿唐嘅唐旧， 咪唐当两日就批， 两日批啦，系啦，点解唐当 咁快批咧？但系咧有另外一个人咧，嗱，其实唔好唔记得吓，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就话咧佢都要两个月先批， 唔系嗰个咪叶刘咯。佢嗰个保安局局长啊， 点解 我系佢啊嘛？ 点解唐唐当日系做一个政务司，佢话要选，林林先入批咗咧？ 你讲咩？唐唐，喂，攞晒 二年咯， 喂，大佬，呢个咪就 系 你攞晒绿灯 咯？就 系 啦，咪就而家佢讲嘅 呢 个啦。 呢个问题就话，如果我系庄真，我嘅全世界都知道我想选嘅，但你点解用六日时间唔批我辞职咧？ 系啊， 你要讲个理由，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中央政府嘅问题啦。 嗱，首先咧， 你完全系冇制度嘅。 大陸冇制度就， 但係你淨俾全世界見到啊！我當然我哋知道你好核突啦，但係你將啲垃圾搲曬出嚟啊嘛！你要解釋，你話開中經會，即係人哋寫報紙都寫到啦。喂，辭職抌個印簽個紙啫嘛，唔使你十五秒。 你留意喎，嚟緊咧六八九同埋林鄭都上北京喎。而家六八九最後一次上北京述职咧，咁啱奶媽都上去喎。依個亦都係一個關鍵時刻嚟嘅，係咪要去到佢哋兩個都上埋去啦？面完性啦，之后先会决定红灯定绿灯咧。嗱、 啊， 你见到咧，刘小鸡咧讲个版本咧就话咧，好少会俾两个高官同时入闸嘅，同埋亦都有人其他人放风。你知个个都代表阿爷噶嘛？又话咧，其实 以为系咯， 系啦，个个都话自己 狐假虎威啊， 冇错啦，呢个真系 textbook definition 啊，就话咧唔会咁多建制派入闸啊，分薄啲票啊。咁我想问你啦，咁叶刘入咗去啦，咁点咧？而家话剩翻两个，庄曾已经跑紧猫砂噶啦，而家阿奶妈已经出。做嚟昂晒居咁样咧，就话 反口啊， 新口 啦，话咗反口 啦，错啦。 佢自己用佢自己嘅说话，佢呢啲系叫说话艺术啫嘛。我唔系反啦，你哋个都 有变啦。佢话 你哋个都话我反口咯，咁咪真系反口咯，话明自己反口啊。 唔系佢讲得好大义凛然，佢话因为而家咧， 唔关我个人事啦。 唔系特首唔再新即系争取连任。所以情況有變，為了香港的未來，我要挺身而出了。 這個已經不是香港，這個已經不是個人利益的事， 是 香港的福祉。 為了香港，不是個人利益。但是問題呢，我到這裡，你發不發覺去到現在這一秒鐘，好像香港的評論界沒人看到一件事，我現在會說這件事。 請講。 就是說，那些建制派的人疑似阻住胡蘇仔參選，他們提出其中一個理據就是說，即係佢用嗰個理據咧，就話你咁樣係在政府裏邊作為財政司司長咧，係不負責任啊嘛。嗱、 啊， 如果用翻呢個理據，點樣去解釋奶媽？嗱、啊，胡蘇姐係財政司司長喎，奶媽係政務司司長， 高級， 高佢半級啦，點都係咪啊？ 啱啱一級， 佢係 D 九嚟㗎， 係咯。嗰、那個係胡蘇仔嘅上司喎、 啊， 如果嗰個人真係去參選嘅，咁佢係咪有不負責任啊？ 因為點解咧？喂，講白 係咪啊？係咪同一個理據啊？ 講白啲，奶媽就係廢嘅嚇，因為咧奶媽咧點解廢咧？唔係佢真係廢、啊， 因为如果佢话佢废咧，就好大镬噶啦。 你唔可以话自己废。 喂，你俾咁多钱人工， 系 嘛？俾咁多钱人工，你唔好话俾人佢废嘅。咁又点解庄生话要选呢？啊，六八九号出嚟出声， 话佢影响好大啊嘛。 系啦，因为佢嘅名义咪就话，因为仲有个财政预算案要出咯。嗯、但系奶妈都有嘢要做噶， 我好多嘢做。 喂，嚟紧呢个诶， 喂，仲有半年喎、啊，呢、這个特区政府 乜嘢佢都系主席嚟噶， 乜嘢都关佢事个理论 啊，系啊， 即系如果个特首。大家利是瓜咗咧，佢就要代特首噶咯，系咪啊？ 冇錯啦。 喂，當年阿尤德喺呢個北京瓜咗，咁啊，鐘日傑就代咗。 即刻代，即刻代噶啦，即刻代。嗯，啱啊。 所以你有乜理由？即係如果用翻呢個理據咧，你唔俾阿胡蘇姐選咧，咁奶媽又何來可以選咧？因為你都係政府嘅官員嘛。仲有而家胡蘇姐係第一個係遞辭職信噶嘛？如果佢遞完之後，奶媽再遞。然后中央就批咗奶妈，唔批胡须仔。 哦，咁 你呢样嘢好难解释喎，系咪啊？ 佢唔使解释，第一，因为佢根本唔 care。 系啊，我知，但系咁都唔。 第二样嘢就系 你好难服人啊嘛。 喂，你咁好核突啊嘛。 众人之口啊。 佢冚六八九一巴就梗噶啦，讲真。但系而家我觉得你讲啱啱讲嗰个 tendency 其实好大机会发生，因为点解咧？嗱，我嘅睇法就系你胡须系夹住好多泛民嘅票啊。我唔想俾你啦，我一路都覺得一樣嘢就係話，依家所謂嘅中央政府嗰個人嘅阿爺咧，係唔會咁順攤嘅，唔會俾你哋香港人咧求人得人，俾你哋得到你想要嘅特首 嘅。嗯，我咁啊梗係啦，你 其實咧 唔係佢 control 嘅特首都唔需要俾。 其實呢樣嘢咧，頭先女王講嘅樣嘢咧， 同埋佢夾住咁高嘅民望咧，喂，好難，你真係同我對著幹， 你 太多 bargaining chips。我 想將你嗰句嘢咧，將佢再 emphasize。 Please, please。 其实呢我一路以来的分析呢、如果当我们是国外人、我认为这个是 叫国力、即是捉棋、即是肥仔习近平在那里在那边捉紧棋，香港那些人又在那里捉紧棋、那我们又没有枪没有炮，但是他要做的事呢就是你喜欢的事呢他就会破坏你，那 and vice versa， 你两边都是这样、所以呢就如果香港被人看到民主派或者反建制的人很喜歡胡蘇仔，他就有條刺，你明白我說什麼？他一定要做一些事令到你得不到，就算我在解釋，我在分析他的心理狀態，如果他告訴你我跟你和解釋出善意，我給回那些回鄉證你班泛民那班傻仔， 多謝了， 他都要經過周庸那隻手來給你的， 沒錯， 就是說他給一塊雞給你吃，他要舔一些屎才遞給你吃，這麼糟糕的是不是？就是他不會順順攤攤給你的，你明白嗎？他是要找些東西揉一揉來，你看不看到那個微妙的地方？ 你說不說周庸俾你个咩？ 系啊， 我俾碗饭俾你食，但我摆地下嘅。 系啦、啊，然后你跪喺度，冇筷子嘅，冇筷子嘅揾个口咁样，即系好 听下。呢个咪 正 正， 你明 唔 明我 讲 咩？即系佢而家系用紧呢啲心理游戏嚟。 英雄本色咧、就有呢场啦、 啊。 李子雄啊， 李子雄啊， 俾钱张发就 阿成啊， 成啊抌晒落去。 阿成哥啊， 你咪喺地下执咯。 仲要啊，张发系俾人打跛咗只脚 啊， 夹下夹下。 系 啊，老细咁啊，原来即系攞嗰啲十蚊廿蚊咁样闹出嚟啦。 依家闹翻呢个呢条桥就系、 是，即系佢要 humiliate 你，你要羞辱你。佢嗰个系咁贱， 因为 系咪啊？ 方丈好小气。 所以咧，如果而家因为曾俊华嘅民望高咧，阿肥仔咧，即系阿 包 长咧，就包子咧就有条刺嘅。 系， 所以其实唔系话曾俊华可能有啲咩事，佢最大嘅罪咧就系因为香港嘅民望高。 系、啊， 多人拥护佢。 系啦，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好吊诡嘅。 唔係，我覺得幾個原因，民望高係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因為你真係同我對著幹，你真係有 bargaining chip， 因為你有民望，而中共由頭到尾佢都唔係一個名正言順嘅政權嚟噶嘛，佢從來都得唔到民心，佢最忌嘅就係一個人能夠得到咁大嘅民心。 你真係覺得佢得唔到咩？佢最近呢、這個紀念南京大屠殺，佢都舉曬啲五星旗，好多人都。痛哭流涕，不過有兩個人笑的，有兩個人笑的，攬住笑啊！嗰兩個人， 係邊兩個？ 阿肥佬，嗰個咩？ 董伯伯 同埋阿奶媽咯， 係咩？ 係咯，即係你有乜理由佢會攬住笑？即係人哋明明話死咗30萬人，係嘛？去紀念一件咁慘嘅事，佢喺度擁抱，然後笑啊！咁又最好笑咧，就係葉劉話。董伯伯不是只是抱奶妈的，他也有抱我 的。是啊，是啊，不是两个人。 哇，真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讲的。如果不敢讲呢，即是呢 連董伯伯都唔抱嘅女人，你係將來點投票啊？ 但 係 嗰句有好即係 好酸啊！咪葡萄成熟兒咯，如果 呢個一定係咁講嘅，完全應該咁講，我同情佢嘅。 係 連董伯伯都唔抱 你嗱，你唔好同情啊嚇！陣間佢寫信俾你咧，你當詐騙信算啦，我真係啊！你唔好唔口響嗱，講翻轉頭就係咧，而家又去翻副官嗰度咧，我點解覺得佢 OK 嘅原因咧？我覺得咁多個裡面嗱，我唔係話莊曾唔好，莊曾都係好，我亦都明白你嗰個角度，即係話喂，佢係一個官嚟嘅，佢唔能夠而家走出嚟。 嗰個波喺對方個場， 我明 唔俾個辭職或者未批個 球證又係，龍門又係、啊， 即 係 你都幾 球員又係，係我明嘅。但係咧，如果我淨係論候選人嚟講咧。胡官好蝕底咩咧？佢唔識得 PR 嗱，我今日打開個 Facebook 咧，就已經好 Q 煩咁樣樣咧。哇，葉劉嗰啲咧温柔娴熟嘅一面啊，佢、嘅愛情路徑咁坎坷啊， 點解近時上出嚟咧？ 係啦，老公點樣死得早？佢又好慘啊！當年啊，備受婆家嘅欺凌。喂，依啲已經散曬出嚟，你估佢寫嘅咩？咁又驚幕末呢個幕幕後有寫手啦，就希望淡化佢嗰個秒嘴秒舌啊。着皮草啊，同埋呢个廿三条嘅悍妇嘅形象啊嘛， 同埋 佢嘅公关机器全力开动啦， 仲有个捍卫八一三八八 八 三一啊，呢、這个正咗命啊，捍卫廿三条嗰个忘记噶啦， 系 呢、這个捍卫八三一咧就系致命啊，我呢 系 八三一嗰个白皮书啊。即係 嗰個人大決議， 人大決議啊，嗰、那個就係攞命啊！ 其實好簡單， 八三一咧就係引致到當年啊，點解會惡化咗成個佔中啊？佔中事件嘅一個好重要嘅炸彈嚟嘅。 其實就係兩件事咯，一個就係嗰個白皮書，一個就係八三一，兩樣嘢咧。其實我成日都咁講啊，有啲人話兼法冇用啊，有冇用唔緊要，未講嗰筆。呢兩樣嘢咧係違反基本法， 係啊， 係完全咧係踐踏緊佢同香港嘅承諾， 改調啊！雖然都係你講， 咪有好多人成日都咁講，佢話共產黨循例呃人咧。喂，我唔好講共產黨言點，一呢單嘢好明顯係過我一棟，係咪？仲要公然咁樣做，咁我哋 一改調， 我哋有道德高地啊嘛，係咪先？ 咪仲有咧就係、是。 所以你唔可以褪嘅。 我哋要当呢个系小宪法嘅话，口口声都话小宪法。如果你小宪法咧，一个修宪咧系好大件事嘅、就唔系话你随便咧揾呢班人就咁改整个咁样嘅去解释小宪法就变咗真当真。 喂，但系佢觉得系你名正言顺嘅，因为 人大 代表， 而家你解释嘅啫。 系啊， 但系你而家 人民嘅代表， 但系你成日又讲翻。呢、這個基本法係香港嘅小憲法啊嘛，咁 呢啲嘢就仲説佢本嚟一講，佢自己 即 係 話你幾時你幾時講幾又咩説話啦？ 咩叫龍門任搬啫？ 係啊，係咪？如果你係小憲法嘅話咧，就唔係講幾個人講幾個説話就可以定調噶嘛？呢、這個 其實憲法咧就唔係話神聖到不可動搖， 係可以 改。你每一次修憲咧都一個既定嘅機制。唔係話亂咁收， 美國到而家二百幾年啊，都係收過成四次定五次嘅啫嘛，好少。 唔係好敢喐噶， 唔敢喐噶嘛，因為點解？如果呢個最基本喐咧，就後邊乜嘢都喐得啦。 即係佢美國每一次修憲咧，都一個嗰個人權精神嘅 好緊要 嘅， 即係康熙早訓咁樣啫嘛。 即係你The Fifth Amendment 第五個修憲咧，就係應該，如果冇記錯咧，就講緊一個人咧唔會係 self indictment， 即係唔會自己去控訴自己嘅，咁所以我喺法庭度可以保持緘默，即係佢係引用呢個第五個修憲， 人呢啲 philosophy 嘅， 呢 啲 係好重要嘅人權嚟噶， 哲學嚟噶，後邊咧嗰個法理啊，法理係最困難嘅，法理人權呢啲咧係哲學，如果嗰個地方冇一個哲學嘅基本嘅基礎咧，你就後邊咧好難將你嗰個哲學基礎附落去你嗰個解釋度。中國點解有個問題呢？我哋中國因為佢冇用到任何嘅哲學做一個基礎。 佢基本上嗰個憲法咧，就當係一卷廁紙，即係中意就抹下呢度，中意抹下嗰度。 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人有佢有，就變咗咧呢樣嘢咧就係後邊嘅權力嘅基礎，唔係人民嘅基礎。 其實咧，我哋頭先講美國咧。 大陸我哋成日都笑㗎啦，即係啲官有咩都好呢，個個咪係揸住張綠卡，係咪？咁但係呢有一樣嘢呢， 揸美金添， 係揸美金揸綠卡啦，即係身體嘅銀紙係最誠實嘅。咁但係呢我哋講嘅就係、是、你頭先講嘅憲法唔喐，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有啲 crime case 唔 係 喐， 係 要一個基礎先喐，係 喐 喐你睇情況喐，同埋你唔係輕率地喐㗎嘛。 係啊，唔係咁樣輕，唔係咁樣喐 嘅。我哋咁講啊，佢嘅保障，佢嘅法治保障係有啲 case 係有啲犯啊，被拉咗之後咧。他自己 confess 埋，佢招埋嘅已经，但系因为佢嗰个警察当时拘捕佢咧，唔符合某啲既定程序，或者佢譬如举例，佢冇读到嗰个叫 Miranda Rights， 即系话你有权保持沉默啊，巴拉巴拉嗰啲咧，佢漏咗呢一段嘢咋 ？OK， 嗰个人招咗功都冇用。 我细个最中意讲呢啲嘅，因为嗰时有个配音片就叫《夏威夷罪案组》，咁啊嗰个夏威夷快报佢就话。你有权唔讲嘅，如果你讲嘅就会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请律师，如果你冇钱请律师咧，政府会俾钱帮你请律师。我真系念晒嗰几句嘢嘅、 香港都系咁样。好啊，咁嗱，你讲完呢个胡官未啊？ 唔系，即系我咪话胡官佢个 P R 做得好差咯。 唔系，但系胡官都冇话 win back 任何嘢，又冇嗰啲盲口都叫 佢 好啦。 但个政治其实出得唔好嘅。政治如果喺術數裏面咧，係不上不下啊嘛。係 咩？ 你諗下，你諗真咩叫正咧？就係、是、唔上唔下，唔左唔右啊嘛。 咁 即 係無靈兩可咯。 Exactly 嗱，你而家喺香港個大規模嘅全面撕裂嘅情況之下咧、你一定要企，你一定要站邊嗱、我明白佢個正，我明白佢 coming from 邊度。誒，即係個法官，你要心要正，你個路要正，你説話要正。但係而家個環境唔係咁樣。 但可惜，你知唔知咧？佢一講話行正路咧，我第一個諗起叫周浩鼎。周浩鼎佢參選嗰時候就話行正路啊嘛。 係。 即係有陣時候有個衰人講過嗰句嘢咧。 你之前冇跟。 係啦。 雖然好啫。 虽然嗰句嘢本身冇问题，但系如果衰人用咗嘛， 系咁你就死啦。 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叶柳着蓝衫，我听日都唔着蓝衫，即系要避一避啊嘛。 系要 咁核突， 要有 同埋啲记者费，嗰啲记者问佢点解做绿色衫啊？啊冇啊，我觉得靓咯，环保咯，乜乜嗰啲。喂，大佬，你因为着 有啲狗噏咁。 喂，你着皮草嘅女人，你讲咩环保啫？ 嗰个一阵讲。 你嗰個真係要慶祝難書啊！ 慢慢講，慢慢講，一講咗胡官先。 胡官咧，我就講翻轉頭就係話咧，嗱，第一個政治係有問題啦。你頭先講周浩鼎啦，我就講個不上不下啦。另外就係咧，佢講完出嚟咧，嗱，我講第二個你個 friend 你老友個節目啊，即係我都會聽嗰個節目咧。第一晚啊，都誤會咗個意思，以為係十五年之後，包括一百毛網上雜誌都以為佢講十五年之後咧先有全面普選，佢唔係咁嘅意思。佢其實係話下一佢一當選，佢下一屆就要推動咧擴大一個選民基礎啊，由而家嘅25万人啊。擴大到100万啊，跟住到300万啊， 即係即刻開波噶啦！ 即刻開波噶啦！ 就慢慢咁樣即係循嗰個方向咁擴。 因為佢唔係話一次去到300万，即係所有合資格選民，佢係由25变100，100变唔知幾多咁樣樣。但係連你個 friend 嗰個節目咧都係誤會嘅，即係 佢解釋得唔清楚。 佢解釋得唔清楚，佢冇用 bullet points 好清楚咁樣將佢個理念。 用 bullet point 嘅。 係啦，佢將個意思 inject 啊，即係我哋 PR， 我以前做 PR 噶嘛、，inject 落啲人個腦度，唔好谂住啲记者真系咁，我唔系话啲记者蠢，但我唔好谂住记者咁有心机咧。 唔系记者系即食面啊，快啲交稿啊 ！Exactly， 同你抡啊，同你明晒成段嘢，或者啲 千祈唔好潜台词啊，潜台词就即误会。 喂，只有咧邻近地区， 呢啲要清清楚楚、透明咁讲。 系啊，你只有邻近地区嗰所谓嘅阿爷咧，佢嗰啲潜台词先有人 care 嘅啫。 系啊， 你讲你嘅政纲，你就要直接了当、简洁、快。bullet points 到啊，到位一句到位， 要一句。 Win back Hong Kong， 哎呀，盲翻香港。但系佢就系讲得好长好沉，同埋咧，佢就系用佢个法官嗰种术语咧，法律术语去讲。其实成卷嘢你真系去抡嘅话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太长太沉， 抡你嘅， 同埋冇人帮佢做嘅，即系好明显佢冇一个 PR。 又讲一样嘢啦，即系如果曾俊华入到闸咧，佢可以得到。泛民嘅票啦，又得到中間嗰啲商界嘅票，同埋好多專業團體嘅票。但係如果胡官真係入到閘嘅話咧，其實佢得到個票咧，即係我睇淡喎呢樣嘢。我唔係話佢好定唔好，即係因為佢嗰個代表嗰個界別咧，即係話嗱，泛民又不置可否。 而建制的人呢，就算他们是开明的，他有自由意志的，他都觉得这个人，即是那隻马呢是第五班走去跑第一班，你明路程又不对， 就算第一班都是， 即路程又不对，是不是，还有副榜又重，即很多考虑，所以其实胡官这个是有少少令人觉得他陪跑的， 是 即是你无可否认，即是我不是说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相信是，但是他有政纲里面我也有些保留，但 即是我不讲政纲了，就是说即胜算不高，入了都胜算不高， 我觉得呢入不入到八五呢都有 问题，都未知啊，是啊， 但这个政治呢有些问题要， 这个都是 要讲下的，即我意见呢就是木呢就千祈不要刨正， 是啊， 刨正呢就没有木的了，木不能刨正，水不能清，水清一无鱼，木不能刨正，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全个世界呢任何的社会它是靠有些东西叫必然的恶，必然的缺陷来的，就靠那些东西维系着 balance 的，完全 pure 的呢是不可能的，譬如我们是马英九总统，那他真的一点多黄色都没有的，真的少少嘢都冇。 咁啲人懷疑佢會唔會係基 嘅？係啦，冇錯，啲人就講懷疑啦。 即係如果你太過太過好男人， 係啊，太又唔信你啦。反而何厚華有人信佢喎？點解咧？有陣時仲有希望。如果你咧太過正咧，就冇希望。 所以我幾中意唐英年嘅，話曬佢有分 寸。係啊，我覺得好噶。就算佢整個泳池。仰泳睇到嗰啲， 系啊，哇，几正 份啦！你 哇，嗰啲 系啊，奇景嚟噶， 安德拉威廉斯啊， 系啊，奇景啊，奇景嚟噶嘛，好嘢噶嘛， 出水芙蓉啊，喺度揾律泳啊， 所以咧 就好似玉林啊， 木不正啊，木正咧刨得正就冇 木噶啦，刨到后屘净系成块都刨烂晒啦。 亦呢个有科学根据，真系嘅，任何嘢刨正咧，你刨一刨一刨到冇。 因为木系有纹嘅，啲纹系天然噶嘛， 一定要。 如果你刨到丝正正，你最后咧。成嚿木冇曬。 上帝做人咧，都一定有一樣嘢咧，有啲嘢咧係唔 perfect 嘅。人唔係 perfect 嘅喎。譬如嗰陣時咧， 左右手都唔一樣大。 唔 perfect 啊，波都係啦，要對 準咧。啊，咁嗰啲梗係。 仲有啊，點啲人會問盲鴨搶我做咩咧？ 係 真係唔知做乜嘅喎。 擺咯，都係。 擺咯， 我發炎咯， 我係發炎嘅啫喎，真係。咁所以咧，我覺得。 我哋突破嘅盲搶，突破盲搶嘛， 就唔千祈唔好咧講到咁正。有你講到咁正，好多人咧係好詐忌添，係真係嗰千二人咧。阿耶穌話：邊個有冇罪嗰齋食條掟啦？ 個個都 冇人咁揸揸條掟咁，係咁用佢噶。佢自己得佢一個最正咧，咁咪結啦。 系啊， 因为得佢一个投资。 唔系呢个行正路呢个我都唔系好拜，即系听落去觉得。 唔系呢个正用呢个 个政治 唔好。政治 唔系好，即系有啲硬硬地。 系啊，硬啊，有啲硬地，系啊，就 当然系好过 win back 啦，唔好讲啦，好过。 系有讲啦， 唔 系 嗰只离晒谱。 唔系讲你嗰个先，讲你嗰个阿胡苏老先。 哦，胡苏老而家乜都冇。 即系你留翻叶柳嚟讲。 系啊，讲叶柳先，系讲叶柳先。唔系叶柳，大伟讲你讲先。 叶柳你讲啊。 你问我。 我讲咗胡官啊。 唔系叶柳咧，我画咗幅画添。我摆咗上我 Facebook 画咗幅画。 画咗啦。 系啊，因为咧就见到佢担水嗰个嗰个风云。 哦，嗰个啊。 系啊，哇，真系见到着条短裤咁样。 我冇见呢个喎， 我有就俾你睇。 冇见呢个。 白话美腿啊嘛，嗱你讲， 你继续讲呢个。 我觉得即系原来咧，我有个 Facebook 嘅朋友咧，佢又叫做明察秋毫啊。你发觉佢嗰个弹跳咧系冇弯度嘅。 哦，即系冇重量。 系啦，嗰两个系吉桶嚟嘅。 系啊， 咁啊咩两个吉桶嚟影相？ 冇重量。 所谓何事咧？真系。 哦， 开唔到啊！ 开唔到啊！啱啱有事啊！ 即系我觉得叶刘咧，即系话有啲人咧嗱，我哋成日都讲啊，我哋中肯啲，唔先唔好讲你嘅立场。如果叶刘嘅胜算，又唔好讲阿爷嗰啲，就系讲话佢有啲咩 以事论事， 有咩讨好同卖点咧？啲人就话佢系第一个，如果佢选到做特首咧， 女人 第一系女人啦。第二佢係一个民选嘅代表。 阿媽都係女人。 唔係佢係民选嘅代表同埋有高票数嘅票后。 曾经 曾经。唔係啱啱今次 立法 会佢係高票数㗎嘛。咁我就觉得如果咁样又大家点睇呢， 咁如果係咁朱海迪做都得。 所以中高票啦，八萬幾咪咯，六萬幾啫嘛，葉劉都話。 但係朱凱廸冇選啊嘛，冇選特首。 咁如果係咁，我應該推朱凱廸去啦。 你唔知啊，而家 我咁講，你周潤發出嚟仲撚多票，信唔信啊？ 如果你一人一票，就劉德華做梗啦。 咪就係咯。 但 係 我係覺得咁，佢喺嗰個地區選到出嚟，係咪等於如果我哋一人一票選特首嘅時候，佢 係 高票數咧？ 未 必， 未必嘅， 未必。 我咧，我就到我講啊。 到你。 我咧就覺得咧，有好似阿戈頓講咧，唔好講咁多其他，後邊有乜嘢原因嗰啲唔講住，就講呢個表現，而家表現睇到嘅表現， 就 我啊感覺咧，我哋做戲為之 overact 啊，overact 中文唔知叫乜鬼嘢， 過咗頭 火 啊，過啊 演過 演技過火， 過火啊？ 點解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因為你作為一個候選人咧。已經是一個很高 profile、high profile 的人物嚟噶啦，即係話咧，官嗰啲叫做焦點啊，同埋 limelight 咧 ，limelight 就即係嗰啲藝嗰啲 美光 美光燈 啊，定咩 焦點 焦點焦點 lim 個 limelight 即係話咧做戲咧就最緊要嘅就有個熒光燈啊，熒光燈咧就射落嚟俾你嘛，咁其實咧你已經係集中曬咧個 limelight， 係啊 嗰啲。嗰啲投射嘅光環咧，已經噓聲集中你嗰度噶啦。 可能係水銀燈咯， 係水銀燈，係水銀燈，水銀燈係啦，水銀燈就集中喺嗰度。咁我哋都明白啦，逢係一個咧自己想出台，你睇下美國啊、英國啊，就算香港啲大明星咧，個 limelight 一射落佢嗰度咧，佢都 收斂啲， 收斂同埋咧。underplay 系啦， 唔系 overmoving 啊 ，underplay 喺嗰个情况 系啦，喺嗰度要 underplay， 因为 俾翻啲内心戏出嚟。 系啦，嗰阵时咧就因为咁多个眼灯射住你，你已经够晒足够嗰个残眼 啦， 足够残眼。你系唔需要。点解会咁over 咧？有几个原因，心理上即刻反应到嘅，但系我系谂到，第一你仲未够料。你要於是乎希望喺嗰度咧，盡量表現自己 ，compensate 翻啊。 係啦，我係 compensate， 再引人注意。其實咧，你如果夠料嘅，一出嚟咁撚 lime 咧射落你嗰度咧，你已經足夠噶啦。 嗯， 人哋覺得你係龍係鳳，即刻知道。你一 over 咧，就即係話自己驚住唔夠，我仲要補啲落去。嗱，呢個咧，我哋另外一個毛議員咧，成日都咁樣 over act 嘅。 嗯。 你们留心啊 ，over 无疑，唉，冇错啊，姑姑啊，咁但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个人嘅性格就系咁样噶啦，就系、是、尽量咧， 你够同事喎、 啊，系我同佢话我同阿草咧两个 support 嘅添，一阵讲呢个故事听。咁第二个问题咧，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是、佢以呢个为佢嘅卖点，即系话咧，我好落力做嘢嘅。嗱，而家我去做一个。候選人，我都盡量 show 曬俾大家睇，我會為你工作，我會做啲嘢。你邊啲人瞄黑我咧，我即刻反抗。 嗯， 佢最叻嗰次咧就話，我要捍衞我啲頭髮啊。 係啊，結果而家咪冇捍衞到咯， 冇錯， 變曬髮型。 佢要捍衞啊嘛，咁即係話咧，我唔係一個懦弱者。 嗯。 任何人 佢顯示個強勢啊， 係啊， 一有機會顯示個 顯示個強個 strong， 因為咧如果。佢咁軟弱，俾人柴兩柴喝一倒菜咧，佢都散咧。 即係博緊位咁 啊！係啊，人哋就以後唔使投你票啦。你出嚟，喂，隻船都未落海，喺個船號嗰度，你已經攣啦。一落海，個大浪走冚埋嚟，你點算啊？咁佢就叻。 同埋佢好明顯係行唔到呢個懦弱啊、温軟路線噶嘛，所以而家好嘔嘅。我見到佢講啲佢啲家事、佢啲婚姻嗰啲咧，我真係覺得關我春事咩，大佬？你唔好整咁嘔心嘢出嚟。 呢個就 over 啦。 但係我覺得佢啲嘢咧，你知嘛？報道好多嗰啲軟性新聞，佢以前點樣掙扎啊？點樣捱咧？蘋果寫咗好多啊，《一周刊》，所以我覺得即係。即係我都覺得冇必要啦。即係你點解咁關心佢啲童年往事啫？ 你而家 係咯？ 你即係睇睇咧，美選美國總統都有人賣奧巴馬嘅童年，都有講佢老母，又講佢老豆，都有，但係唔係咁 overact 啊嘛， 唔係咁煽情啊。 但係佢之前葉劉寫咗本書，佢喺嗰本書度 quote 出嚟㗎係嘛？ 係可能 有啲係新 interview 嚟㗎， 講佢嘅丈夫同埋講佢嘅細佬同埋佢嘅家族。 咁呢啲喊冷咧，我覺得咧，係唔需要嘅， 冇必要 嘅，冇必要嘅。即係同埋佢出嚟嗰種表情啊，同埋佢出嚟講嗰幾宣布咗之後嗰幾番話咧，都係 over air。 同埋熱樓個政綱係好得人驚嘅， 係個熱樓唔使講。 即係佢話教育點樣就話要即係佢好似嗱，我真係 quote 唔到啊！ 第一個已經死咧，第一條就要維護八三一呢個白皮書裏邊改呢個基本法，因為要呢個做基本，要跟錯。話呢個咧係大家心寒咁。 呢個就根本就話點解會有雨傘運動？點解佔中之後有八七個催淚彈咧？就係、是、啲人頂唔順個八三一嘛，跟住罷課，跟住上街嘛。 係啊，雖然你係好貨嗰啲紀律部隊，好貨你而家呢個政府嘅一個 support 佢嘅進步行為啊，佢 support 噶，佢要頂住嗰班紀律部隊嘅，因為咧紀律部隊佢係阿媽嚟噶，請親佢都必去噶，但係咧而家呢個情況咧，呢啲嘢咧少講為妙。你以為咁樣係得票咩？一定係得唔到票。 所以我哋咧 得到票得唔到人心 嗰、那個。嗰、那個我哋嗰個角度咧，又再可以將佢扭一扭，就話咧，我哋如果係一人一票選咧，咁嗰啲嘢咧就係應該要面向全香港市民。但如果淨係面向我千二人嘅時候啊，係啊，咪會唔會受咧？我覺得嗰度都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因為頭先我哋講到嗰啲機器咧，即係嗰400至500，但係唔夠600嗰啲機器咧，就阿爺叫佢投乜就投乜噶啦。咁中間一商界啊、專業嗰啲咧，其實係一個問號嚟嘅。另外嗰300多咧，就 肯定 就肯定係呢邊嘅。咁所以如果葉劉咧，其實佢攞到超過半數嘅機會好低嘅，都好低。即使唔係面向全香港，淨係面向千二人。 82人、85人咧，就我都入到閘嘅。 係啊，85一定有。但係如果佢咁樣咧，起碼中間嗰啲冇曬。系嘛？另外咧就系话，民主派更加谂都唔使谂啦。咁佢可能就系500多咁都 顶笼啦。顶笼。 咁但系仲有、你有第二个建制入去噶嘛？嗱，而家唔知奶妈入唔入到去啦，又唔知胡须仔入唔入到。假如仲有头我跟住讲嗰啲黑马咧，全部都系建制噶嘛？如果两个建制，一个胡官，就当胡须仔入唔到，嗰阵时都分唔到票噶，俾阿叶柳啦，因为咁样 咁啊，会有捉棋人咧。就會重新排過㗎啦， 同埋唔好唔記得咧，葉劉今次咧當選立法會，雖然話60000多高票咧，但係你留意佢第二日做嘅嘢就係即刻去咗西環借票， 咪咯，咁咪衰曬咯， 係啦，雖然佢唔認啊，佢話唔喺架車度，跟住咪又過咗， 咁咪又認咯， 又認，跟住佢咪又話我唔想講大話，咁你又講係咪？ 所以我估咧，佢最後都係。叫做陪跑的我认为。我估的咋、我不是好像那些某些真神那样一定肯定100%。 零机会。 我都不敢说，但是呢 我有另外一个呢就迷信一点的。就是呢我们伟大阿爷呢 是从来没有女人出来威过的。除了江青，江青因为他是。 他是哪个老婆、 有老婆有有嘢關係啊，又唔係 話曬生過個女， 是啊、 即係 兩個女啊， 係兩個女，得個一個李立，一個係咪啊？ 係冇錯啦，生過兩個 女，係咪李立同李文啊？ 係啦、啊，冇錯啦， 佢即係肯定啊，主席喐過佢嘛。 唔知啦啩， 但系唔喐都可以生女嘅喎、 啊，诗都写埋喎， 诗仔， 咪天生一个诗人 在险峰 啊， 大佬，咪系咯，天生一个 诗人洞， 咪系咯，咁都仲讲到白 嘅咯，有份啊， 系歌星同志。 但系咧之后咧，你睇下最巴闭嗰个咧，都系叫吴仪， 系啊，最高级嘅啦， 最巴 闭，最高级， 而家 即系女性喺个官场去到最高级就吴仪啦， 因为个吴可以， 唔系喺呢个咁样嘅朝廷里边咧。女官咧有限嘅，同埋咧去到咁样嘅情况，咁呢个部级噶啦，呢、這个几犀利嘅一个高官嚟、 特区嘅 特首 啊， 之首啊，喺佢成个官制里边唔细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 即系唔好合呢、這个呢、這个领导人嗰啲思维， 未曾试过，可能。新試一鑊都未頂， 我又覺得咧，如果要試咧，就梗係揀有國際視野嘅呢個陳鳳夫人啦。 你又講到呢個，你又講到呢個咧， 你哋讲啊。 我就第一咧，我就觉得咧，啲人讲咧讲到咁巴闭，我咧就麻麻地啫。 嗯。 点解咧？因为你哋一开香港太耐啊。 系。 你咁耐咧，第一你就已经唔系好了解香港个实际情况。虽然你成日睇住报纸，成日都关照住，成日都睇住呢啲嘢。 嗯。 但系咧，唔系等于你亲身。即使我咁，我唔係親身喺度嗰幾個月咧，我真係仲有啲隔膜。 係， 呢個唔使講。 嗯， 譬如咧，點解嗰陣時話佔中？ 嗯， 你哋啲有心人士咧會入落到去現場咧、嗯？原來落到現場睇係真係唔同 嘅 感受。 你一定要去一去。 我都去過旺角睇過。 嗯， 你直情未你睇報紙睇電視嗱，電視唔使講啦，電視係剪輯過嘅。 嗯。 一定只有一個添、嗯，報紙一張張賣唔同，亦咧根據個編輯嗰、那個同埋老細嘅心個心算、 嗯、 算住一邊打住算盤，一邊算住、 嗯， 你決定你嗰個俾幾多字， 嗯、 落邊幅圖，幅圖落完之後仲可以剪喎，你咪以為內嗰 即係最後出嚟嗰啲嘢已經係、 啊、 修改曬嘅， 係。editing 嘅係剪輯過嘅，點都又算你將一幅嗱，首先講拍嗰陣時候咧，攞個咩角度已經係一個問題嚟嘅。 係啊， 翻嚟仲可能要集中喺某點喎，先俾你睇喎，都得嘅喎。嚇，呢個最出名嗰幅相咧就叫列寧喺廣場演講。係 啊， 嗰幅相你知啊？ 佢咁樣 係 個身側噶嘛？ 原來屋長第一隻個角度咧就影落好多人，其實好少人嘅。 係啊， 整來整去啲人貼落去嘅。 嗯。 第二咧，好似講到巴閉，原來咧當時係冇人聽佢嘅。 唔係我寫出嚟就話攻打東宮 啊！係啊，係啊，你睇過係。 嗰個係原來套戲嚟。 係啊，冇錯。 原本係冇攻打東宮嘅、 嗯， 即係嗰、那個Winter Palace 啊，唔係東宮西宮啊， 係啊，冬天嘅宮， 冬天嘅宮、嗯、就係咧，佢原本咧嗰啲叫做克倫斯基啊，嗰、 啊 那個政府咧就已經係歸宿咗喺嗰度，就已經係謝曬噶啦，然後跟住佢哋就係一個。不流血政變係一筆廢一兵一卒嘅，冇、哎、一啲咁樣嗰啲咩無產階級 冇啊冇啊冇 啲咁嘢 嘅。嗰幅圖係假嘅， 嗰啲係做出嚟。 仲有啊，我哋 共產黨好中意做。 成日我哋話咧，攻打斯巴達監獄啊，法國特革命啊，係真係打過，不過嗰陣時得幾個 巴士的肉， 巴士的肉。 原來嗰陣時得幾個人咧裏邊嘅啫， 係啊， 放曬都冇用嘅， 放曬一組。因為而家有巴士的部啦，我哋阿英仔可以整個巴士的部出嚟咯。 咁啊，但係咧，我呢度我哋邊 喂最 juicy 嘅係裡面嗰個 SNM 嘅原稿 啊，陰公啊！我哋咧，我哋讀書俾個老師呃曬啊，因為個老師又俾本書呃曬啊， 係啊， 以為好巴閉啊， 好彩你之後仲睇書仔， 嗰啲人而家 成世都錯啊。 有個法蘭西嘅民主象徵，有個 裸，係啊，裸女， 有好大嘅胸嘅， 係啊， 咁啊舉起， 有條友吹啦，吹緊號角。 其實嗰個肯定冇存在啊，係咪？ 嗰個女神嚟啫， 係啊， 神定係 你？ 你 唔好當嗰啲神話當係真噶嘛。 仲有一個過癮啊嘅唔係大話，但係講曬你聽，就係孫中山考第一，係啊，真係考第一啦，得兩人喎。 你講係咪香港 香港大學西學院啊？當年係考第一， 係啊，因為最後畢業得兩個啊， 得兩個人啊嘛， 入去有幾個嘅，但係到畢業得兩個。 咁啊，計考第一啦，即係佢考第一就尾二啊，其實咁啊唔會講尾二噶嘛，講考第一咯。 嗱，咁呢樣嘢咧，我又講過咧，就係話我研究過西醫學院，西醫學院係好騎呢，即係話香港 嚟嘅， 香港讀到。qualify 到入去嘅人都系得嗰十个八个，读咗五年之后有好多都中间半途而废， 散咗啦， 读到死咗。 咁我话咧，孙中山成绩真系好好，但系所谓考第一，你大佬得嗰两个， 得两个人，咁啊点样考第一咯？系啊，咪考第一冇啱。 但 系 佢真系读书叻，呢个就真。 咁啊，但问题咧，成日强调呢个西学有你，啲人如果观念夹埋，好似而家咁谂咧，哇，几百人考第一唔得掂。 即系我觉得咧。我哋要赞一个人就唔好过火， 系 唔好 act 咗， 系 over act 就死噶啦。 即系佢孙中山系叻，但系唔需要咁样。 咁啊，历史上咧好多系呢啲咁样嘅，系呢啲我唔能够话造假，呢啲咧就系叫做 有少少 夸张咗， 有少少语言艺术，即系两三个人里边你第一咁样，你即系 你唔好讲啊！你唔好咁嘅人听，两下 第 一， 后屘 语， 你见啲古书咧，成日话嗰啲将领咧，唔知八。 八丈高定唔知几多。 系、哎、啊，嗰啲型。 佢哋以前啲尺同而家都唔同。 系、哎、冇错。 喂，仲有一个咧，华盛顿咧过一条 Delaware 河，咁啊企喺个船头嘅。而家啲歷史家考證過冇可能，因為嗰啲槍林彈雨，你咁你企喺船頭，唔係即刻打瓜你，梗係伏喺下邊。 連嗰個斬鷹圖樹都假㗎， 係咯， 係作出嚟 嘅。即係永遠將嗰啲以前嘅英雄咧，將佢貼金，將佢誇大。 英即係孫中山咬斷嗰個鄉下個北帝隻手，又係假嘅原來。係 嘛？ 阿王晶攞咗嚟寫啦，叫做《流民皇帝》嘅重拍啊！喂，當笑燈。所以咧，好多呢啲歷史嘅真相咧，係我哋講出嚟。 即 係 實事求是咪得咯。 實事求是啊， 咁啊，呢啲會傷害好多偉大祖國人民嘅玻璃心。 今日講唔曬啊，因為仲有好多候選人啊，準備入閘嘅人。我哋下一集 嗰啲都唔 知 係咪嘅喎， 唔係係咪唔緊要，坊間有講嘛。 係啊， 咁我哋咧就 而家錄埋， 錄埋， 隔成十日八日先出炮， 唔怕都唔怕嘅。 咁啊，到時即係咩都變曬㗎咯， 唔係。 唔係，我成日都話咧，即係陰謀論咧。雖然話六八九佢就話佢唔會積極尋求連任，喂，依句嘢大家聽落唔覺得好毛毛嘅咩？真係 唔係，我覺得佢冇嘅啦。 咪真解？ 唔係，我都覺得佢冇，但係呢句説話都係好多人驚喎。 誒，佢六八九係慣咗啊，即係一個人做慣賊咧。 係。 即係你有冇石堅咧？ 做成慣賊， 唔係你知咪石石堅做慣賊點咧？佢平時行路都要咁樣閃下閃下嘅，喺個角嗰度貼住埲牆 嘅。呢個即係等於黃飛鴻，黃飛鴻做慣啊，花兄做慣黃飛鴻，佢原來飲茶都係咁樣。 係啊，佢飲茶都係火氣。金茶咁样系咪先？ 一样 入进入角色冇法子抽出嚟， 抽唔出啊？不过唔使担心，我哋录嗰个咧廿四号方嘅，都唔会罩样呢几日呢个礼拜 冇乜变。 陪大家 Christmas Eve， 喂，会唔会去到廿四号都唔俾佢辞职？ 唔会，咁啊睇下点咧。好啊，咁啊 主打你讲啊， 好啊，廿四号啊，而家下个六定廿四号噶， 好啊好啊， 好， 系， 拜拜。